解锁文化新知， get 潮流技能， 掌握娱乐热点， 探索大千世界，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收听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的周末活力派，我是主持人曼宁。那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周末活力派，一周活力资讯。 好的，接下来呢，进入到一周活力资讯。我们先来关注，中国邮政近日发行了江山如此多娇特种邮票小型章一枚。大家都知道，江山如此多娇是中国当代画家傅抱石和关山月在1959年合创的巨幅设色山水画。毛泽东还为这幅诗意画题写了江山如此多娇六个字。值得一提的是，这幅山水巨制把中华大地上几乎最能够表现祖国壮丽山河、最能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景物艺术性的融汇在一起，包含了长城内外、黄河上下一年四季的风光，完美地诠释出我国巍峨震撼的气魄。为更加生动和形象地展现江山如此多娇这一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中国邮政在发行邮票小型章的同时，还特别制作了江山如此多娇邮票 3D 动画，对祖国山河最具代表性的景物进行了立体化的呈现，使观众身临其境。那么在收藏价值方面，该套邮票的印制非常精美，首次采用了 4D 雕刻加多色胶印的胶雕套印工艺，更好地还原了原画的色彩，也展现了祖国的山河之美。再来看展览方面，近日黄瑞抽象之道在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开幕。这次展览作为黄瑞近十几年最大规模的个展，通过包括绘画、雕塑在内的数十件作品，系统地梳理了黄瑞以抽象语言和东亚思想展开创作的重要线索，聚焦呈现了艺术家从创作生涯初期至今的抽象创作。据介绍，自1978年起，艺术家黄瑞便开始对抽象绘画的表达展开探索，并展出了多幅绘画作品，其中就包括将在本次展览展出的作品《无限的空间》。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是黄瑞创作的第一件真正意义上的抽象作品，也是那个年代最早公开展示的抽象风格作品之一。这次展览展出到12月19号，喜欢当代艺术的朋友不容错过。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内容，消息来自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活力会客厅。首先呢，我们继续来请我们的丁小葵老师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中央民族乐团的吹管乐演奏员丁小葵。很高兴我们又再次跟大家见面。 嗯，欢迎小葵老师啊。小葵老师是上一期呢给我们大家非常详细的哈、啊、而且声情并茂啊，而且有声音的讲了讲还笛子、箫和埙他们究竟有什么样的不同，演奏起来声音有什么样的差别。那么今天下一期哈、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小葵老师自己的故事吧。 嗯，好。 之前呢上一期跟大家预告的时候是说小葵老师后来成为了一个演员、 嗯、 这个也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我是在看一段视频的时候发现这个演出这个名字叫做玄奘西行。 对、 在这个当中呢看到了玄奘，哎，我发现这个是小葵老师吗？怎么好像真的像玄奘一样，长得真的是很像啊，大家不妨可以去搜一下。但是我又发现，哎，他同时还在吹笛子，我有一个错觉，我说当时是不是会找一个替身、 嗯、 就是演员来演，然后到时候我们需要演奏的时候再换上您。后来发现不是，您就是玄奘本藏，玄奘本人。 对对，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和故事呢？ 是这样，这个玄奘西行啊，是我们中央民族乐团的这个民族器乐剧的首部民族器乐剧。 嗯 啊，那之前呢我们有过跟王朝歌导演合作的印象国乐和又见国乐。 嗯 啊，这两部都很成功。然后呢第三部其实跟印象和又见呢关系就不太大了。因为第三部呢我们希望有所突破，甚至说呢 我们要把更多的民族器乐放到这个器乐剧里头，因为我们主要展现的是我们的国乐的风采，那恰逢呢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一带一路啊，包括丝绸之路的这些政策和理念，那我们想到了玄奘大师，玄奘取经啊走的就是丝绸之路啊，从大唐长安出发，一直到了天竺国啊，就现在的印度，然后取得真经，然后又回到我们的这个回到祖国哈，回到大唐，然后传经说法，造福后人。那他走的这一条路，丝绸之路，这条丝绸之路上的人文包括音乐是特别特别丰富，特别特别多样的。那我们就用了这个理念，希望把这个以这个为题材，我们做一个不一样的玄奘取经的故事。那历史上的玄奘大师呢肯定是不会演奏乐器的，但是我们要把它拿到我们民族器乐的这个角度上来讲，那当时就想是什么乐器能比较适合这个玄奘大师的气质啊，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最传统的乐器就是本民族汉族的乐器都是一个字，你像琴、 笙、 箫，埙， 对 啊，包括这个阮， 对， 这都是一个字儿，这肯定都是汉民族的。两个字儿，琵琶， 古筝， 筝也是 啊， 古筝是因为 对， 是因为加了一个鼓，筝也是就是汉民族表面，二胡，扬琴， 二胡也不是我们国家的， 也不是我们，是这个就是外族传过来的，唢呐。波斯传过来的，就是不是本汉民族的乐器。那我们在想说，如果能符合这个得道高僧啊玄奘法师的气质呢，我们就选择了用笛箫。那我们就从我们这个中央民族乐团的这些演奏家里头就在选。所以说突然有一天我们这个我们的当时我们团长啊唐峰老师就特别兴高采烈的就下来了，说小葵赶紧剃头。我当时我就愣了， 赶紧剃头， 因为我也比较注意自己的形象啊，也是头发有的时候演出还要打理打理啊，做一个发型，然后突然让我剃头，我就愣了，我说为什么呀，我们那个印象又见之后我们要准备弄玄奘西行，然后已经定了让你演玄奘，你就抓紧剃头吧。然后我当时就愣了，我说让我演玄奘，那我到底是吹呀，我是演呢？然后这样呢，就是，其实这个在之前也团里已经有计划了，只不过到了我这儿我刚知道的。那我们的这个作曲导演兼编剧江莹老师呢，就是这个真的是很花心思啊，因为原来印象和又见那导演有王朝歌，江莹只负责音乐就 OK 了。那现在玄奘西行相当于他要负责整个玄奘西行的编剧。他要把这个故事说清楚，因为他要根据这个故事再去写配乐，而且呢他要设计台词，所以说里边所有的台词我们有这个佛学顾问，也有这个历史这个事件的这些专家去研究和探讨，但是很多台词都是江莹去设计的，就是很有才，也很辛苦，一人兼三职啊，然后呢最后到我手里头呢，我一看大段的台词，我们最早的版本一共有19幕，也就19个章节。19幕， 很大的一个作品。 整个演完是2.5小时。 哇！ 而且还不带中场休息。 您可是主角呀！ 对，我相当于就是第一幕开始和最后一幕没有我，因为第一幕和最后一幕是老年玄奘，是我们中央民族乐团的这个唢呐演奏家啊，单文通老师他去扮演。因为他要扮演那个老年的那个感觉，因为这个单老师岁数也在这儿，然后又是光头，形象很符合这个得道的大和尚的感觉。那我呢，就是饰演的就是青年玄奘。也就是说，我从第二幕开始，跟这个师父拜别，从净土寺出发， 然后一路西行，沿路上比如说遇到了石盘陀、 嗯、 这个石盘陀呢就是我们西游记当中孙悟空的原型、 哦、 啊，是一个胡人、 嗯、 啊，遇到了石盘陀，包括因为我们知道玄奘去取经不是西游记里头演的、嗯、唐王 对 送给你送出去又、 嗯、 又给你 迎回来、 哎、 是吧、嗯， 历史上的玄奘是偷渡出去的， 嗯， 就是因为当时因为大唐跟这个突厥有这个战乱， 嗯， 就是禁止国这个国内的人往外走， 嗯， 相当于他是偷渡客， 嗯， 啊，我们现在叫偷渡，这个也没有通关文牒，是偷着跑出去的， 嗯、对， 就一心为了要把这个真经取回来造福这个百姓，那。遇到了石盘陀，包括在沙漠当中，在雪山当中遇险，包括路上救人，包括到了高昌国得到高昌王的礼，这个高规格的礼遇啊、 嗯， 所有的这些都在我们玄奘这个西行里头有所展示。 那对您的这个挑战可太大了。 嗯、对我的挑战就是，其实演奏上，还好，因为本身我就是。演一个演奏者啊，一个演奏员、 嗯、 就是他的相对来讲演奏呢没有那么难度， 嗯， 哎，更多对我的挑战就是台词， 嗯， 啊，大段的台词要背诵的同时你要演， 对， 嗯，因为我们来讲说我们不是专业的表演的人， 嗯， 我们只是个演奏者，所以说我们把笛子拿到手里头，我在台上我绝对是王者、 嗯、 但是你让我放下笛子、嗯、去表演去说台词、 嗯、 我肯定要露怯，所以说我们找了台词老师，找了形体老师来给我们训练， 嗯， 真的是大强度训练，每天从早上一直训练到晚上，然后每一个台词每一句台词每一段这个表演都去细抠、 嗯、 那最后呢就演到了，我当时觉得就是我就是那个人，我就是那个玄奘、 嗯、 我就是那个吹着笛子去取经的玄奘， 嗯， 我要把我自己演的相信了，那观众看了才会相信。 嗯， 那当时我们国家大剧院这个首演完啊，包括之后的一些演出，演完之后，真的有一些表演艺术界的专家老师来看， 嗯、 像那个濮存昕老师啊， 嗯， 像那个我们这个熟悉的那个李明启老师，容嬷嬷啊、 嗯， 都来看过， 嗯、 包括六小龄童的扮演者这个张金兰老师都来看过， 嗯。 然后呢，有的专家这个跟我私交比较好的或认识的说，我一开始以为这个就是你是别的团借过的，就不是他们团的，是从哪个表演社团给借过来 的，借了一个演员 啊、对，后来一看你还会吹笛子，哦，我一想，好、哦、是你还是主要是演奏， 嗯， 然后呢，包括我们在演奏的过程当中，嗯，真的就是。后来好多这个我们微博上的留言啊，包括、 嗯、 这个就是我们演完之后有签售， 嗯， 真的是就有这个观众私信也好，就问就是您是真的出家了吗？啊，您是真说您 太逼真了、 啊，不当演奏员了？因为我之前有过其他的一些演出啊，包括去上电视节目也好， 嗯、 包括录像也现在也都能看到，好多人以为你是出家了不干了吗？对，嗯，所以说那个能得到这个他们的肯定，也从另一方面就证明了我这个玄奘塑造的还是比较成功的。然后呢，在后期我们在演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也有很多小故事嘛， 嗯， 啊，反正有感人的地方，也有这个经历艰难万险的这个情况，也都有很多 啊。这个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你像这个先说感人的地方啊，像感人的地方， 嗯、 感人的地方像第二幕这个佛门、 嗯， 就是少年玄奘，跟师父探讨佛学。觉得这个我得去天竺取那个最正宗的那个经回来， 嗯， 然后呢这个师傅就给他讲了一些道理，然后他拜别师傅，这一幕很感人，看多了很、 嗯、 就是看哭了很多人， 嗯， 然后呢我在舞台上的师傅是我们中央民族乐团的这个笛子演奏大师王慈恒老师， 嗯， 这个我们又是同事，他又是我们乐团的，当时是我们乐团的笛子首席，民族乐团的、 嗯、前辈， 哎，这个就是团长领导， 嗯，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是真实的师徒关系， 哦， 哎，是真实什么？就是相当于我、 嗯、 我一直跟他学， 嗯， 而且当时我们算了一下啊，就特别巧的是，我们2017年《玄奘西行》开始演，嗯，然后我是2000年认识的王策恒老师，跟王策恒老师学， 嗯， 然后《玄奘取经》也取了17年， 哇， 哎，就这个数字特别巧合，也有可能就是完全的一种偶然的巧合，但当时就是想来想， 很有感触， 哎，就很有感触，就觉得。嗯呀，就是该着了这个我们要演师徒， 嗯， 就是生活当中我们是师徒，我们到了这个台上还是师徒， 嗯， 哎，这个是当时一说起来就是很有感触的一件事情， 嗯， 那像说艰难万险啊，这个就是其实挺多了，尤其是我刚开始训练的时候，嗯、我那会儿自嘲是最后说，我绝对是表演里头吹笛子最好的，嗯，因为什么呢？因为确实表演来讲，对我来讲是确实是一个弱项， 新的开始 啊，对对、 嗯， 要背台词的同时，我们中间有两幕是这个玄奘沙漠遇险和雪山遇险， 嗯， 就是相当于这个玄奘偷渡出去以后，在沙漠迷路了， 嗯， 啊，这个差点就被沙漠掩埋， 嗯， 哎，后来是。这个历史上呢是被一匹枣红马带出的这个沙漠， 嗯， 那我们玄奘西行当中呢就用这个我们叫指路仙人，就是玄奘遇到了一个神仙， 嗯， 这个神仙是谁扮演的，就是我们冯漫天老师、 嗯、 啊，他又擅长即兴，也就这一段完全是他即兴的演奏， 嗯， 跟玄奘的一个台词的对话， 对话，嗯， 哎，这段也是很多人觉得，哎呦，这段就太像这个，就是玄奘遇到神仙，然后神仙给他指的一条明路。 哎，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一段、 啊、 这个片段。 啊啊啊这是这个，嗯，跟冯老师这段，像遇到的比较，对于我自己比较艰险的， 嗯， 那在沙漠和雪山当中呢，还需要在舞台上，这个我们叫无实，这个后来也是因为学了这点的表演，叫无实物表演， 嗯， 因为我们没有真实的这个雪山沙漠的场景，只是有一些布景和多媒体的这个配合， 嗯， 那比如说这个光打到木上， 嗯， 出现的风雪， 嗯， 打到木上出现的沙漠， 嗯， 啊，暴那个沙尘暴，那我在舞台上完全就是要 尽可能的演出来在沙漠当中这个吹的感觉，或者是在雪山里头滑倒，然后这个迷路的晕倒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最后在台上呈现的那一刻，台下的观众啊，包括一些朋友来看，觉得看你台，就是给我的评价是看你在台上的那一刻，觉得真的挺不容易的。感受到了台上那一刻玄奘的那个艰难险阻。甚至说有的我们要一换场景，之前是玄奘在前面被沙漠掩埋，紧接着一个追光打到后面，我要以最快的速度跑到后面一个2米高的一个高台上，在上面再有一个跟风沙搏斗，最后仰天这个念这个心经的一个场景，就是那个台子我在上面动的时候会晃得很厉害。 哇，那还挺高的，2米多。 对，我就在想，我说可能什么时候一旦我就摔下来，或者就一定不要有危险，所以也是有一些惊险吧。 这次对于您来说是一个，是不是职业生涯当中非常大的一次挑战了？ 对，这个我觉得可能以后不一定能碰到这样的事情，但是至少是说能演玄奘，而且有这个经历，真的是这个我演奏生涯当中一个特别难忘而且特别值得记忆和回忆的一个点。 后来您有尝试过就是表演这个方向吗？ 没有，也不能说没有尝试过啊。也是，其实也跟玄奘有过有联系，就是也是一个剧组的导演和制片，也是去看我们玄奘。他去看的目的呢并不是看我表演，他是也是他们要拍一个电视剧，叫大唐御史王玄策，就是历史上这个王玄策是平定了这个印度的一个犯边境的一个叛乱，然后呢好像是把文成公主送到了吐蕃，然后呢这个里面呢有一个玄奘的剧情，他们去看呢是为了看一下我们的布景和服装，对他们的这个电视剧里的服装啊布景可能有所借鉴什么的。后来呢就一看我在台上表演，就是这个玄奘还不错啊，这个 真的蛮玄奘的， 就没想到这个我们来看这个民族器乐剧，这个玄奘演的还可以。后来呢就联系到我说我们这个电视剧里头啊有玄奘的角色，你愿不愿意来演？我当时听了也很惊讶啊，因为我从来没演过戏，就是我们这个叫舞台剧嘛，是吧？你要这样演到电视剧里头，这个隔行如隔山，那就另外一种状态。我会不会演，能不能达到这个导演的要求，真的是未知之数了哈。那我很好奇，也很新鲜，我试试啊。那跟导演见了面的时候，其实没有很多的戏份，就是王玄策，少年的王玄策。在父亲带着他去边关驻防的时候，救了沙漠中奄奄一息的玄奘，这是一幕。还有呢，就是这个王玄策长成成人之后，变成将军之后，回到大唐，然后去见玄奘。那时候王玄策的父亲已经去世了，然后呢，但是跟玄奘有一个面谈的一个佛法的一个交流吧，就这两个场景。那就其实这两个场景对于我来讲其实挺难的，包括演的时候这个导演啊和那个这个主演啊，就是说这个他们都叫我老师了，其实我觉得我真的是叫你要是演奏上叫我老师可以，这表演上真的是连个群演都不如，您不要太用力，因为我的那个演 因为舞台剧就要夸张一点、 电视剧要平淡一点， 对， 您先不要太用力，就平和一点说去，演过几次，好，找到感觉了，而且这个往前追，特别逗的就是我第一次见导演，跟我见面啊，一看形象都没问题，临走的时候说，丁老师，那个咱们稍微再剪一剪，我当时呢我就理解成，哦，你放心，导演， 剪头发， 我一定要剪头，你放心，我当时肯定是很光很光的头来，他说不是，那个我们上电视再瘦一点，我说好。 对，确实这个演电视啊，演电影，那就是另外一种艺术形式，甚至说要求的更高一些。我说这个但是确实一种尝试。 这个经历我觉得很难得。 包括我们去沙漠里头拍那个王玄策救玄奘的那一幕，这真的是去到新疆哈密的有一块沙漠地区。在里头真的是吃土，真的是吃土。 比舞台剧上的那个还要更真实。 对，然后拍完那个以后，我后面再去我们舞台上演玄奘，其实我感觉 有不一样的感受， 感觉会更好一点，就是因为我已经亲身到过沙漠，亲身在沙漠被人救过，这个感觉还其实挺好的。虽然这个剧不知道什么时候播啊，但是确实是一个挺好的体验。 对，我觉得在我们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一个演奏家，然后被当成了玄奘，甚至在电视剧当中也出演玄奘，会不会以后您成为一个玄奘特型演员？ 那估计不太 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 那就需要我一直在留光头。因为上次我们第一期的时候还是有头发的，然后再见我就又光头了，就是因为这个玄奘的关系，就是可能隔一段时间不演，我头发就长起来，但是只要一演一定要剃光。而且我们这次也是就是玄奘西行演了四年嘛，从2017年开始，2020年因为疫情呢就没演，到今年最后一场呢是我们的甘肃文博会。甘肃文博会，然后最后这一场呢是在敦煌。其实很有意义，因为敦煌是丝绸之路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对，而且玄奘西行的时候就经过敦煌。经过敦煌，然后呢我们最后在敦煌大剧院演完，无偿的把价值300多万的这个道具服装捐给了甘肃歌剧舞剧院，歌舞剧院，让他们继续在演玄奘。到时候就是对，需不需要再去演啊，或者说是就让他们自己团里的演员去演这个玄奘，那就再说了啊。但是很有意义。 其实说到敦煌，刚才您也提到了哈，我们有一些乐器是从敦煌的壁画上面复制下来 的。是的，对。对， 今天您也带了。 对，像我带的第一件乐器哈，这个叫雁形排箫。 雁形排箫是长得像燕子一样的这个箫。 排箫。 排箫、 就是， 对，因为它是横着的。 排箫区别于这个笛箫啊，就是排箫会有很多管，很多个吹管，它是一个一个吹管接起来之后出现的这个音阶。那雁形排箫呢？我当时在《又见国乐》里头的这个介绍雁形排箫的台词就是：这件乐器音色空灵唯美。那个是一般有这个15管到20管组成，最长管这个37厘米，最短管17厘米。 它有长短之分，我现在看着 现在看不出来。 对， 就是我们如果搜排箫，就现在市面上用的排箫，其实都是国外来的，这个它是有弧形的，而且是有这个长短管，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对， 这个雁形排箫呢，大家可以网上搜一搜图片，它是整个是一个方形的，但只是在两侧有一个雁形的结构。就是雁做成的雁头也好，或者是这个雁的翅膀也好。这个乐器呢特别大，而且特别沉。而且是直的，它其实不是特别便于演奏这种 快速的。演奏 的 时候对，它可能倒腾不过来，我觉得。 因为本身它就是直的，然后来回倒就不是很方便。因为它这个乐器呢在敦煌壁画上呢也是这个当时我去敦煌演出看莫高窟的壁画里头，就是看到它是也是宫廷音乐演奏。那宫廷音乐应该来讲不会太快。就是舞蹈也好或者是伴宴也好，它不会有太快的东西。 也能适应这个。 对。那它的音色呢确实是很空灵。 我觉得这个听起来特别有那种西域的那种感觉。 他的这一段呢，也是江阴老师写的，有一首作品叫《敦煌》里头的一个乐句。 嗯， 我把它用在这个雁行排箫演奏上呢，其实跟这个乐器特别贴合。 嗯， 就是一种很神秘、很空灵的。 确实，我发现就是，之前我们想的哈，从敦煌壁画上面复制下来的，它还能，它的声音是怎么能够确定它可能就是最最原始的那个声音呢？ 嗯，是这样，敦煌壁画上的乐器呢，我们不可能说一模一样，甚至说是完全一样，因为首先没有这个乐器的制作的参考什么的，只是图。那我们根据这个外形先做出来，因为这些乐器传承到现在呢，肯定也有现在的这些原型。 参考。 其实更多的是以现在的我们能演奏，甚至说能演奏的很准很精确的这个乐器为主。然后我们再把敦煌壁画上的原型的乐器给它贴合上。那尽可能做到音色上外形上更像敦煌壁画上那个东西，那个乐器。但是如果说特别特别原始或特别特别远古的那乐器呢，不一定能适应我们现在的这个乐曲的演奏。有可能音不够，有可能音不准。甚至说有可能做出来只是能看演奏不了。因为有过这样的，就复制乐器的这个过程其实很艰辛的。包括我们去甘肃的这个敦煌乐器的这个复演所啊什么的，我们去参观也是，就是他们不是说拿过来我们就能做出来，他要一点一点去试，先把外形确定好，再去在这个外形当中怎么能让这个乐器发声，怎么能让这个乐器音色美，怎么能让这个乐器再准。就是经过了很多的努力。 那我们回到哈这个我们问题的最初最原点，您是怎么接触到笛子的呢？ 那笛子来讲呢，其实现在我们这个国家的中小学啊，尤其小学，有很多的这个学校，学校再去这个大力的去培养孩子，我们去学西洋乐也好，学舞蹈、学乐器也好，都有。那我当时呢，因为我妈妈是小学老师，他这个学校里头呢，就是有这个小民乐队，组建起来的，当时为的是让孩子有一个兴趣，可没有想的那么长远，说以后拿这个乐器一技傍身，或者说搞这个演奏，没想那么远，就是有一个兴趣。我们来现在讲通俗点，就是兴趣班， 学着看看 啊，学着看看。你要学好了呢，我就继续学；学不好呢，就换别的啊。当时也特别巧，是因为我妈妈是大队辅导员。就所有这兴趣班他都能管到。那你们先试试吧，画画啊还不错，画的也还可以。后来呢学这个学电子琴哈，那我就特别抵触这个。但现在想想，其实我要是把琴学好了，可能现在笛子吹的会更好。那当时就特别奇怪，就特别抵触。然后弹了两天以后我就生病了。就特别奇怪，就是我也不知道是这个自然的还是心理的，反正就是病了，就是不学了。后来说那学校有民乐队，你去看看学民乐吧，啊，学点这个我们这个民族器乐也挺好。但是已经晚了嘛，就名都报满了。这个一开始想学二胡，因为二胡很有代表性， 对 啊，这二泉映月啊，特别有这个中国的韵味。但是学二胡的人太多了，名额已经满了，说笛子还有一个空的名额，让你学笛子。 是这样，很巧合。 对。但是其实从我个人来角度来想呢，就是当时笛子吸引我的其实有一点，就是当时这个学生的乐队合奏嘛，也不会有太难的作品。但是当时就是这个喜羊羊啊、步步高啊这些很经典的小曲子。那笛子虽然是坐在乐队的后面，但是笛子的音色一下就能达到最前面，一下就能飘到这个观众那儿，反而比坐在前面的二胡啊、扬琴啊，它的声音要飘得远，那又没有唢呐那么响，这可能是笛子当时吸引我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因为我觉得，这好听，而且呢是坐在基本上乐队的，虽然是后面是中间，音色又很好听 ，C 位 啊，对，算是我们现在讲 C 位，可能是这个原因吸引了我，再一个呢就是 当时学笛子呀，开始，因为我当时的老师长笛和竹笛都会吹，那你就都学吧。 嗯， 但是长笛和竹笛真的是两件乐器。 嗯， 那肯定是演奏法上啊，包括气，我们讲的气息啊、口风都会有区别。那最后肯定要选一样去作为，比如说考艺术类特长生也好，考音乐学院也好，肯定要只能学一样，因为两样太分散精力，乐器这个演奏法上也有这个冲突。那最后选了中国竹笛呢，也是一个比较狭隘的想法，就觉得那长笛我吹好了以后还要啊出国进修也好，到国外学习也好， 嗯， 这个先学竹笛吧，啊，把竹笛学好了，中国第一就世界第一了。啊， 没有想到就是一下子就二十多年。 嗯嗯 嗯， 虽然没有到说中国第一吧，但是我们至少是这个在北京上学，在北京的这个工作， 嗯， 哈，在这我们中国最好的民族乐团去工作，跟中国最好的这个民族乐器演奏家在一起演奏，那这种氛围这种环境其实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嗯，真好。其实我们还要给大家有一个小小的惊喜啊，就是其实小葵老师也是王菲的那首歌《传奇》的笛子的伴奏， 对， 前奏吧，应该算是。 对对对。 嗯，而且那一段呢，就是邦迪。 对对对对。 嗯，不如我们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呢，一起再来听一下这首歌，再听一下我们小葵老师的演奏。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 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小葵老师做客我们的活力会客厅。那也希望大家哈，能够关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收听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周末版的大城小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想你时历在脑海，想你是你在心田，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约，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